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和缅怀金正日同志委员会12号分别在全俄妇女理事会、俄罗斯的希望滨海边疆区支部和统一俄罗斯党所属全俄社会团体青年禁卫队滨海边疆区支部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阁下逝世5周年，利比亚缅委会11号在第黎布里宣告成立。